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同片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呢对非常欢迎各位继续嘅加入嘅。个美中之间呢个关税核战咧，就已经震动了全世界噶啦。今次咧 ，Donald Trump 啊讲到明咧，就一定要改变呢个世界秩序，同埋佢声称嘅绝不公平，被中国长期欺凌同埋占便宜嘅美中贸易结构。咁而中国方面，亦都系由啊呢个港澳办啊主任夏宝龙咧系露一个底牌，佢哋认为美国咧就唔系净系要中国嘅关税要钱，而系攞中国嘅命。咁而家当前咁嘅形势咧，可以讲系冷战时期以来，甚至系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未见过咁严重嘅板块冲突。呢个板块就系美中两大阵营啦。咁啊，呢一场风暴咧系迟早都会嚟。因为过去的二三十年咧，嗰种歌舞升平啊，同埋经济泡沫咧，系一种假象嚟嘅。因为咧，美国咧有一种好天真嘅想法，就由克林顿开始谂住将中国咧吸纳入世界国际全球化嘅体系咧，中国系会改变佢嗰个制度嘅性质，啊就会咧啊开放得更加自由民主。但系咧，佢哋忘记咗根本嘅一点。就是中国是由共产党一党统治，他每一年开人大政协两会和开这些共党代表大会都有把镰刀和铁锤那个共产党挥号的旗的，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克林顿之后布殊奥巴马对眼是盲了，不过无论是怎样，现在 Donald Trump 就决定是觉醒了。就这个关税啊！呢个大围堵之下，中国方面有咩出路咧？而家真系冇人知道。但系咧，中国向来我哋知道，改革开放之后，特别系加入世贸之后咧，佢嘅经济 GDP 增长咧系靠三头马车。第一就系国内嘅需求，国内嘅消费内需；第二就系国内嘅基建；第三就系出口。嗱，呢个出口同埋基建咧系占好庞大嘅GDP 的增长啊，那个支柱的作用。但基建咧会衍生到咧非常之严重的贪污啊。但系呢个出口而家咧就比正 Donald Trump 咧系迎头痛击加关税，咁剩翻嘅咧就叫内需啦。嗱，内需呢样嘢到底得唔得咧？啊，净系靠中国而家13亿人口啊，系净去消费嘅话，系可唔可以维持到至少5%嘅 GDP 咧？一般的经济专家对此悲观，但系点都好，中国都有13亿人，除非佢发生大面积的饥荒，否则咧嗰个内需咧点都可以撑到一阵。嗱，而家问题就系啦，当你基建停顿或者系放慢，同埋出口喺美国拉拢埋欧洲其他国家咁样围堵之下，嗰个中国内部嗰个消费力长期就系靠另外两个因素去支撑。咁你而家内需冇咗，基建同埋冇咗出口，你嗰个国内个消费力有咩可能啊？系维持长期嘅强劲咧？中国呢个三叉戟嘅飞机咧，三部引擎咧就唔系话三个 engine 系坏咗两部，另外嗰个 engine 就可以独立支撑。另外嗰副引擎是否能运作，好大程度又依赖于另外嗰两部引擎是否能够对第三部输入动力。那个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个内需得不得，一讲到内需香港就凄凉了。就连内部消费都没买。因为香港人长假期了，现在就是复活节了，又是不愿意留港消费了，又说要走了，有很多人走去日本了。今次就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有一些谣言或者传言，日本就来大地震，就令到复活节长假期去日本的机票就便宜了。泰国那里呢又刚刚地震完，所以亦都冇运行。所以台湾那里呢又话随时会爆发战争。所以台湾、日本、泰国呢三个香港人最喜欢去的热门地点呢，是同时出现一个阴影。这些是巧合啊，定是有人放消息在网络那里制造啊一个宣传呢？但是点都好，香港人不出去都不会留低在香港。 香港的内需是结构性的衰败，就变成大部分人，很多人啊，就喜欢走入大湾区吃便宜了。中国的内需问题到底支不支撑得到，就是你很简单，就是看看大陆的人有没有钱而已。根据最新北京师范大学这个叫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一位教授叫万海远，他的一篇文章就是指证中国大陆现在有 39.1% 的人口，即是说四成，现在每个月的收入是低于人民币1000元，即是说是有成5亿4000万人他的收入是低过1000元，这个很大惊。而个收入喺1000至1090蚊啊，呢个中位数嘅人口咧就有5200万人，即系话将两者相加，中国大陆月入不足1090蚊人民币嘅人口咧系达到6亿。嗱，呢个咪就系符合中国前总理李克强所讲嘅咯，6亿人口啊，佢每个月嘅平均系收入1000蚊。嗱，呢个数字系由李克强咧，虽然公开讲出嚟，但系呢个数据唔系李克强自己发明嘅，就系呢一个智库啊，叫做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平分配研究院啊嘅两位教授，其中一个万海远咧系提供。所以如果李克强因为公开读咗呢扎数据出嚟，而令到佢招惹到咧自己某啲嘅政治麻烦，甚至是提早死亡的命运，对他来说其实挺冤枉。下面的数都是下面的专家交上来，不过用他把口讲出来。所以这个铁定呢就是六亿人口他的人均收入得1000蚊，是不是撑得着内循环呢？这个是很难融入市场，形成一个有效的消费力，成为大陆要运用国内大循环带动经济成长的最大问题了。嗱，而家內循環究竟得唔得咧？係嘛？嗱，好簡單嘅啫，係嘛？鮑生，你點睇啦？ 嗱，講到啲經濟咧，我唔敢講係專家啦，但係我對歷史有少少認識。而家嘅情況咧，我覺得係好似1895年甲午戰爭之前，當時中日衝突啦，因為朝鮮半島上邊嘅種種政治問題，咁啊，日本咧就來勢洶洶。當時咧清朝上下咧，都是比较倾向主战的。点解？因为年轻的君主光绪呢是好有壮志啊，同埋呢佢嘅老师雍同和呢好附和佢，同埋呢两师徒呢都系主战。於是乎呢，当时朝廷呢就所有人觉得呢以中国咁多嘅人口啊，或者我哋嘅国力啊，日本只系一个岛国啊，佢哋嘅人呢根本呢就矮小啊，甚至佢哋嘅明治维新只系短短啦，咁只系嗰二三十年啦，咁呢个情况呢，其实我哋嘅清廷一定能够战胜。嗱，当时呢对中国了解好清楚嘅办洋务运动嘅李鸿章呢，佢知道如果佢据实去讲俾光绪听清朝的军队是不堪一战，他一定是不啱听，而且呢一定会出事的。所以他当时呢，光绪成日问他究竟我们打不打得赢呢，李鸿章都是推搪和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呢陆营兵不行，但北洋那些呢 还向上海一战啊，这样在那里推搪。但是事实上整个朝廷呢上上下下主战的多，咁呢个唔怪得佢哋嘅，因为中国历史上呢从来主战派呢都系爱国，同埋呢系上风，任何主和派呢都会被视为懦夫或者汉奸，当然嗰啲系清奸啦，而家系放喺晚清嘅时候。嗱，如果我哋回顾历史去返而家呢，可能系另外一场关税嘅甲午战争，虽然对手唔系日本而系美国，咁但系呢而家你见到好多嘅中国嘅经济专家呢是大好友嚟嘅，从好多嘅消息同埋佢哋嘅分析咧，都系觉得咧而家中国必胜。你讲嗰啲李克强讲嗰啲经济专家嗰啲分析报告，而家喺网络上面喺中国官方系完全咧销声匿迹。而家讲嘅好多就系不断分析紧中国已经能够咧就唔需要美国嘅市场啊，佢哋有完整嘅供应链啊。美国要依赖中国的货品是多过中国要依赖它啊，甚至中国的出口呢已经由劳动密集呢改为这个技术密集啊，不再是呢做那些波鞋啊 恤衫啊，而系做紧无人机啊、机械人啊啊呢啲咁嘅高科技嘅产品。所以佢而家个论据咧就系讲得好响当当，觉得而家今次咧美国系一定输硬嘅啊。 嗱，最近咧就系话强调，而家中国嘅经济增长系依赖于大内循环，即系内部消费。就呢位咧就系前重庆市长，叫做王岐范。佢亦系一个咧而家中国相当之专业啊，同埋思想较为开明嘅经济专家。王岐范曾经就香港咧系发表过言论，佢话唔好以为香港乱，就觉得咧应该用深圳去取代香港。即系话咧，佢仍然觉得一国两制咧系有坚持嘅必要。不过呢个系另话。咁啊，最近王岐范呢一段讲话，呢段讲话咧就录音。就係強調而家中國咧係冇辦法啦，一定要靠係內循環咧去支撐。我哋聽聽佢原話點講先。 意所在就是要以內循環為主，所以我們十八大以後，中國政府採取了經濟發展的進入到了一個新常態，提出了共建成結構性改革，以至於到2016年以後，真實提出內循環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新格局的这么个战略，都是体现了老人家的这个思想，也体现了国际经济中你将要进入经济强国阶段，转向内循环为主。 那王岐范呢就直情是宣布了，而家呢是要进入经济强国阶段，要以内循环为主。那这句说话是他没有选择之中这样说，定是他里面的细节我们要推敲呢？佢里边就话要进入经济强国阶段咧，就以内循环为主。嗱，呢句说话有乜嘢经济嘅语病呢？就系佢而家已经将中国变为美国，美国冇错系全世界最大嘅消费大国，亦系浪费大国。嗱，美国咧，如果佢嗰个内循环同埋内需咧，不但系制造到美国嘅 GDP 强猛增长，而且亦都养活好多人，第三世界嘅製造業，包括20年代的中國。嗱，王岐范呢番説話咧，佢有少少嘅誤導，就係咧佢頭先講，佢話係要咧進入經濟強國咧，係反而以內循環為主。嗱，呢個我覺得咧，就算我唔係讀經濟系啊，我覺得呢個有啲表錯情，因為你美冇美國咁強大嘅工業嗰個基礎啊，同埋咧美國嗰個消費能力啊。美国人啊，佢而家月平均月入几多，所以佢先至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同埋浪费嘅强国咧，系嘛？嗱，而阿王岐范咧，跟住咧又咁讲咯。 但内循环为主，不是封闭，不是不开放，而是更高水平开放、更深层次开放、更宽领域开放，是在制度、规则、规制上更高水平的开放，但是在要素流量、进出口贸易这种流量上。进入到对外依存度从60%-70%降低到40%以内，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十年的一个顶尖战略、顶层的战略。 嗱，听住啊，佢话内循环咧不表示不开放，而系更高水平嘅开放，而系咧制度性嘅开放，规则性嘅开放。嗱，呢个就系问题啦。你如果要内循环，佢自己都知啦。是要更加高层次的开放，开放咩叫制度的开放嘛。这个咪正如温家宝前总理2012年讲啦。他说如果你政治体制没有改革的话，经济改革的利益都会失去。当时温家宝所提倡或者呼吁的就是要你呢是制度上面的开放。所谓制度的开放就是呢是不能够再以国家规划国营经济为主。是起码要开放更多比例的市场经济，起码跟住呢先至开放民意监督啊，又或者嗰啲开放俾嗰啲非政府组织啊，外国嘅嗰啲譬如话无国界乜乜物物啊进入嚟。呢个先至叫做呢是更高层次嘅制度开放。但讲到呢度呢，王岐范点到即止，佢点敢讲落去啊，系嘛？因为再讲落去咧，你系触及到嗰条政治底线啊！你上边嗰个大老细啊，就系认为啊，中国而家个制度啊，以国营企业公有制为主，再加系一党专政啊，呢个先系更加优越嘅制度啊！嗱，所以你听呢啲 经济专家讲咧，好多人咧系揸住支笔啊，就唔知黄奇帆可以落嚟香港啊，喺嗰啲座谈会啊，啊侃侃而谈，下边好多人咧听到咧头头是道，但系咧你要听住佢里边呢啲大嘅道理里边嘅细节，佢有冇够唔够胆讲清楚先？系咪啊？ 呢位黄奇帆咧，佢当然咧就唔系等闲人啦。除了重庆即是前市长之外，而家佢是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的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哇几长的个名。咁但是我可以简单啲介绍佢，就是而家佢就是呢最大嗰个嘅经济方面嘅国师，就唔系留学啦，已经留学已经唔系嫁学西去，但已经呢唔再系一个佢身边嘅国师啦。咁而家呢个黄奇帆点解咁红呢？就因为佢系唱好嘅，亦都系佢讲俾上面嗰个听呢，讲啲佢最鍾意听嘅说话。咁因为关税战开始之后有一个传说，呢、這个传说就话呢，当 Donald Trump 呢宣布再要加 50% 嘅关税嘅时候呢，中国方面点样回应呢？最大嗰个就 call 咗个会，咁就话呢要大家要分析一下究竟应该点样应对。黄奇帆喺当时就话拍台就话呢，呢个中国一定唔会输，美国就肯定玩完。因为呢个供应链头先讲咗啦，中国呢而家个供应链呢已经系自己有一套啦，唔需要依赖美国啦。咁嘅情况。咁於是乎呢令到龙颜大悦啦，所以转个头呢就已经系对等关税就还返嗰 84% 呢俾美国。咁沙盘推演之下呢，觉得推落去呢就会美国一定系会输到甩裤。中国就叫赢麻了，即是赢到痹啊！我哋用广东话嘅说法。咁而且咧，佢话啦，仲预言啦，佢话咧九成嘅中国外资系不会撤离中国。嗱，依个咁样讲嘅话咧，我就觉得佢有啲吹到好大啦。例如红海啊，呢啲咁嘅集团啊，富士康系咪会唔走咧？如果唔走会点咧？咁黄奇帆就冇讲到点解佢会觉得咧呢啲外资喺咁嘅关税战百几个 percent 之下咧依然系唔走啊。咁所以而家咧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啊，好似系甲午开战之前咧，任何主和派或者你任何咧讲到中国不能够应对今次嘅海啸式嘅关税咧，你都系唔啱听嘅，或者你都系会咧即系乌纱不保。但系调转，你只要主战，好似黄奇帆咁话中国一定赢，美国一定输，而家呢佢就变成呢呢个大红人啦。咁究竟会唔会系咁呢？咁当然啦，到时即系自有分晓啦，就算真系打输咗啦，咁佢都唔系一个俾人扣上卖国嘅名字啦。但如果呢一刻你话俾人听中国系顶唔到呢个关税嘅，或者系美国呢系会调转赢到开行嘅，咁你就可能呢真系命都冇咯。 黄奇帆的乐观呢就不是说没有基础的，因为他始终都是经济的局内人，他有些数字。譬如说他提出的中国30年来经济结构的变化呢，这个都很值得参考。他说呢在1990年至2000年之间呢，中国那个生产呢还是停留在以纺织和做其他轻工业为主的人口劳动的密集型。即是说呢在做 T 恤做牛仔裤。嗰陣時嘅講法就係中國用10亿件 T 恤咧，先至換到一架波音747客機。呢個當時嘅中國總理朱镕基咁講嘅。佢話咧嗱，而家呢一種叫做勞動密集型啊，係做以紡織輕工業嘅產品咧，係經過咗20年咧，就已經逐漸被知識型電子裝備啊嚇嘅嗰個產品去取代啦。嗱，佢嘅數字啊，根據佢嘅數字啊，就係話。到咗2020年咧，中国嘅嗰个出口嘅制造咧就系33000亿啊人民币。佢其中咧有九成咧已经唔系再做 T 恤牛仔裤同埋轻便啊嗰啲咁嘅打火机啊呢啲咁嘅嘢咯，就已经系转型成为电子嘅装备产业，即系话服侍嗰啲 laptop 啊。电脑啊，半导体啊，最主要就系电脑半导体之外嘅苹果手机，话佢呢个系占咗九成，话净系得一成咧，仍然系密集劳动力嘅轻工业，即系纺织啊、服装啊、同埋鞋啊、玩具啊呢啲咁。喂，呢个有冇咁高嘅比例咧？我真系唔知道，呢个要咧喺 呢十年啊，成日去大陸啊，係注意啊中國工廠啊，到底個生產結構有咩變化嗰啲人先知。嗱，佢嘅樂觀就係話，其實中國嘅經濟啊，嗰個製造業啊，出口啊，就早已經轉咗型啦。你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算瞓醒咧，已經係太遲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你非需要我不可。呢、这个电子组装嘅工业链咧，就已经唔系话可有可无啊，啊可以其他国家取代嘅车衣啊、T 恤啊同埋牛仔裤，嗰啲你可以转移去印尼同埋孟加拉国。之但系苹果手机同埋其他半导体、电脑 laptop 嘅嗰个装置，你非要我中国不可。啊，呢个咧就系黄奇帆啊嗰个信心所在。佢话第二就系咧，中国嘅而家嗰啲血汗工厂已经是慢慢退出的了。取代的就是这些知识型的工业装备，除了电子产品之外，它也都说是船舶，即是做那些船，它是2010年呢中国造船那个和造船相关的出口的工业产品只是占全球的 10%， 即是一成，韩国是五成，到2024年即是14年之后，中国已经咧系占出口船舶啊及其相关产品嘅出口咧就五成半，而韩国咧已经下跌到咧一成半。嗱，呢个数字我相信咧就系真确嘅，系嘛？而日本咧就由24%已经跌到咧系一成，即系话喺短短15年之间咧，中国个造船业咧就已经咧系变咗全世界第一。现时咧全球啊嗰个航运啊船舶里边咧，嘅重工业产品有八成咧系由中国制造，啊，而且仲有嗰啲港口嘅装备都系由中国制造，咁所以佢认为咧，啊，中国嘅经济喺个出口啊，同埋个制造业早已经转型啦。不过你而家仲你好多年冇翻大陆喎，系咪啊？佢成日都要问，啊，你系咪冇睇到而家东莞嗰啲厂啊？虽然系执咗好多啫，系嘛？你唔好净系睇到执咗嗰啲，净系嗰啲纺织厂啊。是啊，嗰啲个冇人开工啊，所以你见到萧条啊，但係其他好多你睇唔到㗎喎，係咪？郑州嗰度有冇执啊？啊，同埋啊喺呢个东北啊嗰啲港口啊、炼钢啊嗰啲地方啊，做船舶相关嗰啲冇执喎。啊，呢个呢就係黄奇帆喺政治局或者呢喺中央高层嗰度专家同埋呢对政治局委员讲话啊嘅嗰啲主要嘅内容。嗱，而家咧就係 Donald Trump 咧，就係美國政府咧，就算黃奇帆講嘅係真，美國政府亦都認識到呢個係中國嘅威脅，就係因為你已經個製造業升咗級同埋轉咗型，所以我先至非要封殺你不可。而啊，中國嘅內需如果係船舶同埋其他嘅呢啲重工業或者叫電子裝備嘅出口受到關税打擊咧，包括啊嗰啲鋼鐵啊，啊嗰個反傾銷啊，啊咁嘅話咧，你就會導致到中國基層人口、中層人口嘅收入減少，因為冇訂單。啊，而啊你要咧增強內需咧，你一定要有一個農村人口啊，要達成向中產階級加倍轉移同埋轉化嘅長遠目標，即係話要諗辦法令到鄉村嘅農民工咧係盡量湧入城市或者城鎮生活。嚟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包括咧户籍制度咧系要改革，就系为咗要打造新型城镇化建设。嗱，呢个咧李克强做总理嗰阵时亦都提出过，要将咧农村咧系城镇化。咁嘅话，一条龙嘅变化如果冇中断，要预计到2035年，中国大陆城镇化嘅比例要达到70%以上，而实现城市化人口咧系达到60%。咁先至咧，系可以令到大量嘅所謂啊，范斯所講嘅啊嘅鄉巴佬，即係中國認為鄉巴佬其實係農民啊嘅農民嘅人口咧，係增加成為中產階級咧，係有一倍咁多。之但係咧，最近呢幾年你整咗一鋪叫新冠肺炎疫情，無預警咁樣咧，係全國咧係去動態清零，打擊嘅就係第一線嘅民間消費。封城管制、企业停工、订单停摆，这个都 Donald Trump 未上台，是拜登时期 系嘛？你已经咧系搞到咁大镬，已经造成失业人口大幅提升，冲击家庭收入，影响收费支出嘅意愿。好啦，然后 Donald Trump 翻嚟咧就加关税啦，就搞到咧社会消费品嘅零售总额嘅数据咧就大幅度下降。喺2020年1至2月疫情嘅期间，你嗰个社会消费品嘅零售额咧，比起2019年已经跌咗两成，然后累积到咧系十月份咧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咧系只系得咧31,000亿人民币，系同前一年咧相比咧系跌咗6%。嗱，呢个咧系 Donald Trump 未上台啊，系动态清零造成嘅内需啊嗰个下降。你话何况而家 Donald Trump 上台系雷厉风行加关税。咁你要嗰6亿嘅中国人口月入1,000蚊，有冇办法喺未来嘅3-5年令到佢啲6亿嘅人口每月嘅收入增长多2-3倍呢？起码佢多咗2-3千呢都解决唔到问题，因为你仲要制度改革係咪係咪嗰个医疗㗎嘛，教育㗎嘛，你要令到嗰啲人唔好惊啊！啲仔女啊，将来又咪冇书读啊，同埋老咗冇医院嗰度咧，你要收钱啊！你要喺嗰个银行户口嗰度释放出嚟啊嘛！呢、这个就系黄奇帆所讲吓、啊，你呢个叫内需唔等于话封闭，佢话噶内需系涉及到更高层次，包括制度同埋规则嘅开放，点做得到呢？嗱、啊，呢度就系个瓶颈死结所在啦，系咪咧？ 嗱。内循环呢个议题呢，黄奇帆呢佢係讲咗部分但冇讲全部。咁内循环同埋内需点样可以扩大同埋呢造成嗰个经济嘅发展呢？喺世纪初嘅时候呢，美国方面呢係曾经去叫做表现过一次。当时呢就係、是、因为汽车啱啱发明啦，福特汽车啊嗰啲 T 型车呢就降价。咁啊，令到一般嘅小家庭咧都能够买一部 T 型嘅福特汽车。咁加上咧，国家即系佢哋嘅州政府咧，就开始铺嗰啲公路啊，穿州过省嘅州际公路。咁啊，令到咧啲美国人咧，从此改变咗个生活方式，就系唔再喺翻自己嗰个镇啊、嗰个城市啊个范围活动啦。因为咧，通过你可以自己揸车之外咧，你工作嘅地点可以远啲啦。或者你平時嘅假日咧，你可以揸架車咧去其他嘅地方咧去旅遊啦，去度假啦、玩樂啦，啊北啲嘅可以滑雪啦，啊南啲嘅可以釣魚啊，啊或者騎馬啦。嗱、啊、依種咧就係、是、製造咗由汽車、由公路製造咗新嘅內需，就係、是、度假文化。譬如話 中產階級啊嘛， 唔同嘅度假村、唔同嘅 country club、唔同嘅酒店。 国家公园啊， 呢啲全部咧就系新嘅行业同埋新嘅商机。嗱呢种咧就系一啲发达国家嘅内循环，点解可以通过呢个咁嘅情况咧去建设出嚟？但系我哋放诸中国，黄奇帆冇讲到嘅咧，就系、是、中国嘅中产阶级啊，其实从来都冇壮大过，因为喺动态清零或者近期因为房地产泡沫爆破之下，其实有4个字叫中产消失。在中国大陆北上广我们讲过了，其实很多的本来模仿紧西方或者欧美的生活形式的中产，有车有楼啦，有宠物啦，闲时亦都会呢揸架车呢去其他的邻近地方，譬如上海就可能去苏州啊，这些周庄啊，这些地方去玩啊，这样的生活方式呢已经是消失。因为他们连第一步经济不好，层楼跌到阿妈不认得的时候，第一步就是不揸车，又或者将层楼已经是卖了回去，跟着转住去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或者回到老家。这些中产消失之后，其实就是令到那个经济进入内卷。内需和内卷是一个字之差而已。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都从经济学的历史里面知道，最愿意使钱或者最令到个经济出现咗个结构性嘅改变呢，唔系啲农民或者最基层嘅人，因为佢哋啲钱系会攞嚟买粮食嘅啫，最多系买件衫嚟做温饱，但系佢哋唔会攞啲钱去做一啲头先我所讲度假或者奢侈品啊，甚至精神生活，即系去睇套戏剧啊，或者去学习芭蕾舞啊，或者学一种乐器啊， 啊，或者系我去去闲时去滑雪啊，即系我 呢啲系生活嘅叫做幸福感啊。 系啦，即系我举过个例，以前咧，即系我就话请个广州朋友去踩单车，结果俾佢喷一面屁，就因为我哋香港人当时系中产，踩单车我哋闲暇嘅活动，所以有租单车公司，跟住我哋可能会有一啲士多啊、餐厅啊喺啲单车径里面开，咁呢啲就系小小经济。咁但系对于一啲平时喺广州生活嘅人嚟讲，单车唔系闲暇嚟嘅，佢哋唔会去享受呢种闲暇，因为佢哋搵食搵朝唔得晚，或者温饱都成问题嘅时候咧，踩单车唔系佢哋一个 option 嚟嘅。嗱，用翻呢个例子你就明黃奇帆佢系冇讲错，呢个都系一个经济学家，不过佢好识就住性上嘅起户就去讲，就系唔讲到中国咧，其实根本就冇一种咧内循环嘅人口啊。呢种咁嘅内循环嘅生活方式咧，远离中国人咧好远，可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有少部分嘅人仲可以维持到，但系对于数以十亿计嘅啊其他二三四线城市乡镇里面嘅人咧，根本冇呢种生活方式，所以你跟住落去就系内卷，大家割喉式嘅减价，或者系一啲本来做外贸嘅公司或者人咧，转而进入呢啲内部供应内循环嘅生意里边。更加咧割韭菜式咁样咧，去收割其他嘅呢啲所谓低维度嘅公司。佢哋大陆而家讲紧呢个关税战第一波嘅影响，就令到唔系话冇咗外国市场，系调转呢啲做外贸嘅公司同埋人降维打击，即系话咧佢哋去收割埋自己国家里边嘅市场同埋扼杀埋其他嘅公司，因为佢哋为咗生存嘅时候咧，就顾不得啦。所以呢个内循环咧，其实只不过系内卷啫，陶生。 嗱，所以咧就嗱，当然黄奇帆咧，佢旧年嘅讲话里边咧，提出好多乐观嘅指数，譬如话中国嘅汽车业，佢话咧喺1980年代，中国咧系仍然系啊呢个外国汽车嘅入口大国，之但系到咗2018年咧。之后咧，中国汽车已经转型成为咧出口大国，出口咧系多过咧呢个德国汽车嘅出口，跟住多过美国同埋日本汽车嘅出口，尤其系嗰啲新能源电动汽车，吓比亚迪为首，吓十几二十只牌子，佢话呢啲咧电动汽车咧已经大量出口到咧去欧洲，啊无论你加关税加两成咧，啲欧洲人都踊跃买，嗱呢个细数据嘅细节咧。是不是真的就不知道。只不过呢他提出这个船舶啊同埋嗰个制造业嗰个升级啊同埋出汽车由入口变出口啊。嗱呢啲呢确我当你是真的。但一旦而家俾 Donald Trump 同埋美国就是针对呢几样呢是要拉晒全世界嚟到加关税嚟到对付你嘅时候。咁你呢几样嘅出口如果俾人堵塞咗咁你嗰个国内啊嗰、那个嗰、那个收入啊，同埋个消费力啊，系咪会大为减少咧？中产阶级喺边处咧？系嘛？中产阶级嗰个人口只会减少而唔会增加。你要国内有一个强劲嘅内需，正如佢哋自己咧都知道系要咧，系农村人口转移去城市，系令到中国嘅农村人口增加为个转型为中产阶级咧，系起码要加一倍啊！但系呢个系做唔到咯。其中一个指标你睇下就是大学毕业生有几多失业啦。因为大学毕业生呢投入市场佢哋系会晋升中产阶级嘅初阶即系第一站。如果大学毕业生嗰度搵唔到嘢做你就全国嗰个人口系实现增加中产阶级嘅呢喺呢度会遇到堵塞。咁咪会造成内循环呢系会停滞。嗱，呢个趋势咧就而家你俾美国啊同埋 Donald Trump 一早已经睇到，所以佢对正呢啲咁嘅痛处咧系嚟到落手，就系、是、加关税啦。佢挨到几耐系另一回事，之但系佢而家已经揾到中国嗰个经济发展嘅死门或者系死穴，就系、是、你如果你冇出口同埋咧冇基建，基建就决定于你中国自己有几多钱嘅啫。啊，以后。你话叫内循环要加国内嘅内部需求啊，佢第一冇欲望，第二冇呢个能力。所以咧，未来嘅3个月咧就见真章。啊，边个咧系内出血啊，系劲啲同埋忍唔到咧，就系睇下边个输。